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西隧收费站去九龙、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和青山公路海运台来回。最后消防署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钟哥， 小白， 我有嘢问你啊。 Vicky 泳儿同船仔想知佢哋可唔可以做晨光第一线嘅主持啊？ 可以。 几点开始啊？ 咁都要问？ 逢星期一至五。 几点啊？ 朝早六点到十点。 边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最喜欢港台什么节目？梗是风骚快活人啦。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港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 联系香港。 湾区节目内容是什么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又一个礼拜湾区生活一小时了。早晨啊 PC。 早晨啊。 喂，今日同你讲一下呢，这个邮轮呢就已经在今个礼拜呢抵港啦。咁已经有呢个公海游了吧。 我期待啊呢、这个。 你都曾经是游玩邮轮都是你的梦想来的嘛。 不是，我曾经是苦主。 是你苦主。不是咁啱得咁巧，嗰次因为疫情的缘故就 postpone 咗啦。是不 是因为吉船公司。 停运咗直情是。 叫做我可以叫做 停運咗啊，係 咗啦， 咁點話臨尾啲錢攞唔攞得翻啊？ 攞唔翻， 攞唔翻。 因為咧、 哦， 其實而家個法例咧，即係可能大家去旅行都要買個保險噶嘛。 嗯。 咁嗰份保險咧就 cover 旅行社執啫。 係。 但係冇講咧，原來船公司咧執咧就有賠償嘅，咁、 哦、 就包唔到去呢一度。 係。 咁所以咧一路都處理唔到呢一件事。咁、我知道有啲旅行社咧自己。攞曬錢出嚟賠翻俾啲一啲係遊客啦咁樣，咁、但係咧，我相對地嗰次咧就未得到呢一樣嘢嘅。不過我收到一個好重要嘅信息， 係乜嘢？ 係啦，就係乜嘢咧？就係咧呢個船公司咧新呢架船嘅船公司咧， 係啊， 就願意咧去抵償翻，係啦，仲要係 舊客户可以過啦，係嘛？ 直接用翻咧佢哋買嘅 package 就可以啦。 好好喎，嗱，我而家睇到啲幫大家格下價，大家。大概1,000-2,000元到咧，就可以往返到高雄啦，咁样有啲内仓嗰啲啦。咁、当然你话对海嗰啲有另一啲玩法啦。不过咧，我今日聚焦想讲下咧嗰啲公海游嘅，其实呢个都系咧旅议会啊嘅总干事咧都指出啦，相信咧呢架船啊或者呢间叫做航运公司啦或者叫邮轮公司啦嘅公海游咧，应该会以港人为主嘅。咁啊嚟紧有机会又可以吸引到 內地嘅遊客嚟香港啦，咁樣始終咧留喺香港，即係除咗酒店啊、食買玩之外咧，上船玩一兩日咧，用下啲設施都係正嘅， 同埋完全發揮到灣區嘅一程多行嘅意義。 啊、其實真係都 OK 噶，老老實實。不過有機會小弟先 join 一 join 啦，因為其實個時間都佔得長嘅。咁老實講，你話你搭飛機去周邊地區，咁講緊都係兩個鐘、三個鐘。 另一種體驗嚟嘅，我記得我以前細個上過船玩嘅。咁細個嗰陣時就應該都係得個兩至三架船啦。我記得我最大的經歷就可能細個可能好多嘢都覺得唔係咁好喎、啊，唔係好食喎、啊，咁就變咗 唔好食啊？定還是啲大人去曬賭錢啊？ 咁又唔係嘅，我主要其實我 好似睇 show 嘅嗰年代， 我覺得冇乜嘢玩嘅嗰陣時細個嘅時候，冇而家嗰啲咧，即係好多嘢玩，有滑浪啊、 滑浪啊、攀石啊， 係咯、 啊，泳池都有幾個啊，有 jacuzzi 啊。 我以前淨係游水，游完水之後咧，就係、是、去佢有遊戲機中心嘅，係 啊， 咁因為就遊戲機中心， 係 咁跟住冇啊，跟住然之後就翻個房裏面 遊戲機中心是無限打的，我記得是即是不用入錢的， 是啦，那時打的 細個嘛，你去叫做小童機鋪啦，有好多壞人嘅，其實都你去大人嘅機鋪更加入唔到啦，咁咧所以喺遊輪入面打機咧係我唯一嘅生趣，因為可以唔入錢咧係咁輸啦。你細個其實都想鍛鍊噶嘛，某幾個遊戲咧你想鍛鍊自己叻啲噶嘛，咁就有個零兩個鐘頭時間就係咁喺度打機咯。我記得屋企人就同我講啦，話得啦，我哋去玩兩手先啊，你唔好走開啊咁樣。咁亦都深信唔會走失嘅，因為遊輪冇拐子佬噶嘛。咁你困住喺架遊輪嗰度點拐子啫？係咪先 ？Suppose 就做唔到嘅，一定揾到。同埋遊輪真係當年已經有好多閉路電視嘅，同埋好多員工嘅咁樣。咁啊，依家就更加文明啦，同埋先進啦。 記得我去嗰陣時就真係 keep 住游水。 系 完全咁 keep 住游水， 系 我觉得嗰段时间就系唔系游水咧，就系要去食嗰个自助餐啦。我自助餐基本上净系食西瓜添啊， 系咩？ 我净系食西瓜自助餐咁。 依家应该有更加多好嘅嘢食啦。 我记得我最印象深刻咧，即系俾我嘅感受就系，我觉得落船嘅感受系最大嘅， 系 因为我觉得咧落船之后咧，个人都仲系飘下，即系你会觉得个人喺度浪下咯咁样。 依家应该啲航线咧就相对再定好多噶啦， 我估系架船本身个吨量咧大咗啦，咁所以相对地咧，其实亦都会再稳定咗，即系面对风浪嘅情况下，大家冇咁用，即系冇咁摆动得咁犀利。 系咁啊，有机会大家又出去玩下啦，咁啊礼拜六日都系好天气，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叫做享受下个假期啦。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嘅继续有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议员同我哋分享嘅。早晨啊，姚议员。 早晨 咯， 早晨 啊， 系啊。上集咧就讲咗咧呢个大湾区入边嘅一个探访团啦，咁啊都好多资讯同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去交流同埋分享啦。柏良议员咁啊又讲下啦，先讲下饮饮食食吓。第二个命题咧就进入咧究竟咧香港嘅朋友咧点样加速翻个业内啊嗰、那个湾区游啊咁样啦。喺呢个交流团入面有冇食下啲好嘢啦？我想问一下啦，即系上次翻去广州啊，早一个礼拜到嘅，其实都系 翻内地，梗系有好嘢食 啦。 大家知道，其实食在广州呢个唔使讲，大家都知道。咁我就嗰晚咧，其实因为本身大家本身知道我哋嗰行程本身系一日来回啊嘛。咁但系我咧就系stay behind 嘅，我留咗一晚嘅。晚上咧有个朋友介绍咗我一个，但我令我好。好驚訝的地方是什麼呢？就是花園酒店對面竟然有，即是門面上你都不知道是一間餐廳，是做順德菜的。 哦， 是一个好即系好家庭式咁样，好一个小别院咁嘅形式咧、哦，一个顺德菜。 喂， 就正正反而酒店对面， 即系想 一行过去就系啦。 嗱、這個，呢个顺德菜咧，我都有食过嘅，分两派嘅，一个咧就系、是、顺德嘅农家菜，一派咧就系、是、顺德嗰啲咧粟骨大头鱼，就食河鲜嘅咁样。咁你系食边一个？门派啊 我就河鲜又有食亦都有。 农、哦、家菜系 农家菜亦都有。 哦、原来依家已经将两样嘢 咁摆咗啦。 游合咗啊。咁因为我知道顺德菜又有两边㗎。哇你都食咁好几好喎两边可以游合得到。 系非常之地道嘅顺德菜。 系系、嗯。譬如有啲乜嘢 dish 啊可以同我哋分享。 佢又有创新喎佢有一个。將呢個鵝翼咧、嗯，鵝翼中間嗰橛咧，攞嚟要好似類似椒鹽咁做， 哦啊、 真係未試過咁樣食鵝翼嘅、 哦。我哋舊時翻廣州咧，就係、是、食呢啲順德都係食鵝掌翼煲，就好出名噶啦。即、嗯、係但係估唔到依家 佢啲創新嘅菜式 咁撩楞喎，係嘛？一用呢個字眼去形容先，咁就用個鵝掌翼中間個位置再做椒鹽，真係 佢有一個大頭蝦雞煲。 哇，正啊！呢、這個好鮮啊嚇！嗱、啊，飲食嘅層面咧，當然引下大家啦， 引下啦，大家即係可以其實喺廣州咧，捐窿捐下好多好地方食嘅。當然我住嗰間花園酒店咧，裏邊其實有好多間米芝蓮嘅。 係 咁，其實佢哋 咁啊，唔好做一細數啦，嗰啲係唔好做一細數啦。 係啦， 咁啊，費事幫人哋賣廣告。但係咧，有一樣嘢真係要推廣嘅，作為業界同埋作為業議員你嘅身份啦。咁我哋香港依家可以翻到去灣區啦。咁啊，即係當然。回鄉探親的有咁啊，嚟緊即係譬如清明祭祖亦都有啦。咁但係個灣區遊嗰度可唔可以更加多嘅資源去做啊？而且可能楞住三個灣區城市啊，可能依家廣佛同城啊，同埋中山都可以互聯互通啊。有冇啲團咧係又玩佛山又玩中山啊？跟住廣州又去埋上一集你講嗰兩個景點，咁就 very good 啦。其實業界人士係點睇同埋點去發展嘅咧嚇？ 嗱、嗯，其實咧即係喺疫情之前咧，頭先我都提到就係話。其實我哋旅遊業界咧，對於大灣區遊呢方面，其實都係非常之重視。咁、尤其是而家我哋疫情之後，大家知道其實我哋如果去飛去外國、去其他地方，要搭飛機嘅話咧、始終係受限於我哋嗰個航班啊、嗰、那個運力啊各方面嘅恢復啦。咁但係翻灣區咧，我哋係完全唔需要坐飛機嘅，咁啊、可以坐船，可以坐直通巴，可以坐高鐵。咁好多種唔同嘅形式都係可以入到去灣區嘅城市。咁其實呢個咧，正正就係我哋希望喺短期咧，即係盡快係先搞活大灣區呢個市場先。咁啊，大灣區嘅居民嚟香港又好，我哋香港嘅市民翻去大灣區去休閒體驗又好，其實呢方面係大家嗰個互動係令到成個大灣區嘅發展去一齊去帶動起嚟。呢個係。即係旅遊先行，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為大家知道內地好，或者香港我哋本身都好啦，都希望透過即係拉動個消費，咁啊提振經濟噶嘛。咁其實旅遊咧，正正係一個即係開心消費嘅一個好嘅模式 點啊。 係啦，咁內地各個城市嘅政府都非常之重視嘅，所以其實我哋過去呢段期間咧，都已經係陸陸續續有好多嘅即係外訪。 係 咁啊，我哋除咗第一站一月份去澳門之外咧，跟住緊接住。我哋亦都係 嚇， 又入去灣區其他嘅城市啦。咁啊，深圳啊，更加唔使講啦，咁近嚇，亦都係上個禮拜都去咗。 哦，咁 所以變咗，我哋係好希望咧，盡快係帶動我哋嘅業界咧，同當地嘅業界去盡快去對接。 係 嚇，因為始終係真係 有兩年好似冰封時期咁樣， 三年冇呢啲跨境嘅業務啦。係 啊，係啊， 咁要重新去挖掘翻，去體味翻呢啲嘅新嘅景點啊，呢啲新嘅餐飲嘅設施啊，同埋我哋唔同地方嘅同業，大家建立翻呢種合作、呢種協作，咁都要啲時間嘅。咁所以點解我哋即係最近頻頻都出訪，就係希望主動出擊。 係啊， 咁啊，盡快做個 以往咧，即係疫情前啦、我哋見到係旅行社嘅飲食團係特別受歡迎噶嘛，即係灣區嘅係啦嘅飲食團啊、美食團啊，都好受歡迎嘅。咁嚟緊會唔會喺呢一方面個着手點會再重視啲咧？ 呢度肯定都會係一個重點嘅一個主題嚟噶啦。但當然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旅遊咧，即係食住行遊娛購呢六大元素之外咧、其實而家。都係好重要的一樣嘢，就係話咧，我哋係嗰種 文旅融合咧，呢個都係一個係主力嘅會推嘅嚇。即係因為而家疫情之後咧，大家發覺其實我哋客人咧好重嗰個體驗， 冇錯啊，係啊。 即係如果係純粹係，揾間靚酒店住下，揾啲嘢食下。呢、這個已經係滿足唔到大家的需求， 因為世界各地都有呢個配備啊，最緊要係，即係你就算去到越南啊，以至去到柬埔寨啊，其實人哋都有啲無邊際泳池啊，都有啲好靚嘅酒店。咁你點樣可以增強翻個競爭力呢？好似頭先議員咁樣講，都係啊，即係你個文體旅點樣可以融為一體去做呢？ 冇錯， 咁啊真係啱喎， 即係提升呢個旅遊嘅內涵啊。 係啊，係啊。 咁同埋而家真係嘅，即係我。不同客路都好啦，都係好重視個體驗嘅、你唔係純粹話俾一啲好簡單嘅行程佢就可以滿足得到， 冇錯啊！ 所以我哋係要真係要捐窿捐罅，要深度挖掘， 係啊！ 咁啊，做翻啲有特色嘅行程，咁先至會有客人會幫襯嘅，否則嘅全部自由行噶啦，旅行社就唔使做噶啦、 啊。尤其是咧嗰、那個行程咧，越多地區特色咧，即係我感受到我去過呢個地方，喺呢個地方先有嘅， 係啊 係 啊， 係就係、是。就係、是、想要呢啲咯， 所以點解成日話要擁抱翻？即係我純粹主持人角度啦。你譬如擁抱翻啲 Rugby Seven 咧，即係你增強翻個香港旅遊業嘅競爭力。即係始終嗰嚿嘢未翻到大陸啊嘛，咁啲人未就算係內地嘅遊客又好，外地嘅遊客又好，咁你未啊變咗有一個。文体啦，例如头先你讲文旅啦，咁我一定要加埋体育嘅元素入去，因为你多一样嘢咧就啊，我睇场波有阵时都系噶、我譬如去到日本旅行，我都会啊，如果去到横滨，我都睇场 J 列先咁样，跟住其他时间先食马玩，即系有另一啲嘢可以做得到咯。咁呢个绝对系业内人士，其实你已经好俾心机、好努力噶啦。咁我哋要再努力啲啊，令到个香港咧个经济咧就再起飞，咁就 very good 啦。系咪先？ 冇错，同埋我哋要向一个即系高质量发展嘅方向发展啦。呢、方面，即系大家知道，一般嗰啲即系讲鸭仔式嘅出游嘅模式咧，都已经系即系好难为客人接受噶啦。 系啊， 我哋所以要喺呢方面咧，从一个接待嘅质素、内涵，以至到嗰、那个。行程嘅創新，呢啲都係要我哋要花心思。 同埋遊客已經唔係再係想就咁睇啊，佢想體驗埋。 係啊，即係成日講依家好中意用嘅一啲詞語，沉浸式咩啊？體驗啊嘛，咩叫沉浸式體驗呢？就係所有嘢都要有沉浸式體驗， 親身參與 係啦。咁希望往後嘅發展都好似我哋頭先傾談咁樣咧，絕對係往住一個正面嘅方向去走嘅。 係啊，我哋本地發展方面亦都係要吸引旅客嘅話咧，就係要打造我哋香港自己本地嘅獨特嘅特色文化。 係啊，將我哋香港品牌打出去咁樣，咁旅遊業啊興盛翻啦。 所以我哋旅遊業就積極出去咧，即係講好香港故事嘅同時，亦都係。即係希望能夠挖掘到多啲嘅正嘅嘢俾我哋市民去出遊啦。 係啦，咁啊睇財政預算案都好努力講好㗎啦，即係睇到都即係啲分定如果過曬，都希望越嚟越多盛事喺香港嗰度發生啦。咁配合旅遊業界嘅發展啦。今日咧非常多謝葉柏良議員啦，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啊，往後時間再請你上嚟啊，我哋有好多議題同你講啦，即係包括咧內地嘅自駕遊啦。包括 PC 喺咪后讲过单车游啦，包括啊往后可能有一啲新嘅 policy 出台咧，啊点样令到成个湾区咧个体育啊文化旅游啊再起飞啦，呢啲又可以叫你讲下好嘛？唔该晒议员 ，thank you。 手逛街，事情越来就越怪，心理具成什么的状态？长街越行越甜蜜，是好坏？别人你好有情感，乱放大，一时笑容一笑歪，方能隐藏这失态。数据的是你，却决定让我猜，不停摆左右。 What's on your mind? What's on your mind? What's on your mind, girl? 有些爱情那精彩，聪明的人不贪快，胜负观情路上试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九点半，而家由张井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本港疫情已经过去，而家疫情好稳定，每日嘅严重死亡个案少。他提到，本港仍以 Omicron BA.5 及 BA.2 为主，传播性高，但系杀伤力低，相信仍然有好强嘅免疫屏障。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呼吸道病毒感染个案暂时只有零星个案，不是好像以往流感高峰期。提到现时仍有不少人因为担心感染流感等，所以仍然戴口罩，但是估计夏天炎热，届时可能会有较多人选择不戴口罩。他表示，世卫将于本月下旬讨论会否将新冠疫苗恒常化，好像流感针一样。他个人相信恒常化的机会高，尤其长者或者免疫系统失调人士应该每年都要接种。他指本港卫生防护中心将会在本月底开会，商讨世卫的讨论结果，再就本地情况作调整。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今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议程包括根据法律规定由国家主席提名，并决定国务院总理、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委员人选，以及选出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消息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是国务院总理人选，另外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人选为刘金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为张军，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人选是应勇。另外，据了解，新任港区人大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是百几名全国人大常委人选之中唯一来自香港的代表。总部设于美国加州，专注初创企业的贷款机构矽谷银行因为资不抵债被美国监管机构勒令关闭，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最大宗银行倒闭事件。财长耶伦强调，美国的银行体系仍然具有韧性，美英伦银行打算向法院申请将矽谷银行英国分公司纳入银行破产程序。受消息拖累，欧美银行股挨沽，地区银行股跌幅较大，隔夜美股三大指数跌超过1%收市，道指失守32000点的关口，收报31909点，创超过四个月的新低。伊朗、沙特阿拉伯及中国在北京发表三方联合声明，宣布达成伊朗与沙特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的协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透过发言人发表声明，欢迎伊朗与沙特恢复外交关系的决定，认为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对海湾地区稳定至关重要。他又感谢中国协助有关磋商。土耳其、黎巴嫩及伊拉克等多个国家都发表声明，对三方联合声明表示欢迎。伊朗和沙特将会根据协议在最多两个月内重开双方使馆及代表机构，安排互派大使，并探讨加强双边关系。两国及中国表示愿意尽一切努力加强国际地区和平与安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相当温暖，晚上北风增强，随后一两日早上稍凉，日间大致天晴干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现领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喺上桥位。 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尤礼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约道一段仍然都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九龙塘会。另外油塘的高辉道有渠务工程，往东元街方向近住宝城工业大厦的慢线是需要暂时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收费站去九龙、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和青山公路海运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的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四十年或以上，只要符合资格，无论有没有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的八成。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国剧830， 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输赢 除男女主角之外，阵容亦有老戏骨同新生代演员双辉映，他们角色造型丰富，凸显角色人设，老中青三代同场竞技，构建真实职场生态，折射前浪同后浪之间的博弈、和解同埋传承。 国剧830，输赢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港台电视直播 2022至2023年度 香港超级联赛， 3月11日星期六下午5:50，东方对杰志。 港超开始进入尾声，排榜首嘅杰志领先第二嘅李文3分，今场作客东方，究竟可唔可以延续银牌决赛嘅气势，再次战胜对手呢？ 十支球队全程投入，争夺冠军宝座。 香港超级联赛，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铁路同主要干道连系市区同新发展区，紧扣经济民生。为了配合未来发展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的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在2023年3月31日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自己冲过终点线。 PC 再讲下咧个新嘅莲塘口岸啦，依家好似咧相对嗰个停车啊或者泊车嗰样嘢咧，问题应该解决咗啦，系啊，咁啊见到媒体都冇再继续发酵同埋报道啦，处理之中啦，咁都应该帮到手嘅。你谂下，大家都想揸车去到嗰度，跟住过一过关，可能两日一夜喺深圳或者。斗一斗或者斗一斗流啊，意思系喺广州又斗一斗流咁样，咁你翻翻嚟其实 OK 嘅，但系你太长时间，讲紧4-5个钟头咧，4-5日咧就难搞啲咯，人哋你会变咗压住晒啲车位喺嗰度，系咪啊？ 冇错，喂，咁真系要讲下啦，莲塘口岸有咩好玩？ 好啊，好啊， 好嘛， 好啊，你啊，交俾你， 好。莲塘口岸咧，以我嘅记得啦，最近应该系可以去到我哋大梅沙、小梅沙。 嗯， 大梅沙、小梅沙咧，嗰边就 好豐富啦，沙灘好靚啦。咁、相對地咧，有好多朋友都會特登去嗰度玩嘅。同埋嗰度咧嘅綠化，其實我自己覺得都做得好。你有冇去過？ 冇喎、啊，冇喎、啊，嗰度真係我好少去。我記得大梅沙、小梅沙咧，曾經去過一次咧、就係嗰度好似有個沙灘嘅，係嘛？ 有沙灘嘅， 係啦係啦，我印象之中係咁。 游水啦，當然。我記得咧，即係每年夏天咧， 係 即係可能報道都有講，基本上好多深圳嘅朋友都會，或者廣州嘅朋友都會落到去嗰度，嗰度個沙灘枯曬嘅。 係啊，係啊， 係啊。 不過你話再多啲想像咧，就唔知道有咩玩啦，真係。 咁但係當然啦，除咗大梅沙、小梅沙嘅沙灘之外咧，其實仲有兩個重要嘅嘢嘅，就是、一個國家級4A 嘅風景區啦，同埋一個國家嘅重點公園，就係、是、一個仙湖。物园啊， 哦， 系啦， 仙湖植物园啊， 系啦， 哦，做咩嘅咧？嗰度系， 咁嗰度都系睇下一啲风景， 系啊， 即系国家公园。但系咧，如果以咁近我哋嘅国家公园，其实就我印象都少啲，咁所以有机会可以去睇下，其实都靓嘅。 植物公园可能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得意嘢可以喺嗰边观赏下，因为大家有阵时去到深圳啦，都系谂住打个边炉啦，或者行下商场啦，咁啊变咗。我咧就呢一类咧生态少少嘅游览啦，或者关于户外嘅游览咧，大家仲停留喺咩咧？世界之窗啊，感受中华啊，即 系 如果当你咧，即系依家嘅想象咧，仲系觉得喂，翻到去深圳咧，要揾啲地方行下咧，都系行呢啲嘅话咧，你真系。脱咗节啦，同个内地冇接轨到啦。 同埋咧，一般我哋可能就会谂，植物公园，我就会即刻联想到香港动植物公园。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可能我哋就会攞佢哋两个嚟做 compare 啦。 系啊。 咁但系咧，原来咧呢个仙湖植物园咧附近啦，或者佢里面咧嘅园区里面咧。好多嘢睇，系啊，里面可能有唔同嘅一啲庙宇啦，亦可以参观一下啦，仲有一啲博物馆啦，古生物嘅博物馆，系啦，深圳古生物博物馆咧就喺附近嘅，系啦，最重要咧，佢里面有一啲茶馆啊等等， 系， 大家又可以去感受一下。 咁啊，大家可以睇睇啦。其实今次咁日咧，内地网络嘅资讯都好多啊。当我咧睇新闻嘅时候咧，即系发现咧有一个网红咧。就用小红书嘅直播自己啦，话买咗只烧鹅，咁啊喺深圳嘅机场嗰度入唔到境啦，咁啊跟住咧深圳嗰边嘅官员咧，咁就叫佢啦，就系话喂不如你食少少先啦，因为你只烧鹅都买得大只嘅咁样，咁就佢啊直播喺小红书啦，咁但系个重点咧就系、是。同你讲话啊，大家原来有啲嘢咧就入唔到关嘅，咁你唔好喺香港，你谂下迟啲高峰期一定系回乡祭祖啦，跟住或者清明翻去啦，即系扫下墓咁样啦，有几年冇翻去扫墓，你唔好咧即系斩大嚿叉烧或者剩咧，其实咧有啲 regulations 咧就唔可以入境嘅。即係生熟嘅一啲肉類，都唔俾你入境嘅。 呢、這個我最近有個小小嘅笑話，其實因為嚟緊我四月都要個翻去製造啦， 係啊， 太太嗰邊，跟住我就同佢講，喂，唔帶得噶，以前咧就佢哋話，帶嗰啲燒豬啊，成隻豬放翻去噶嘛，跟住我話，而家唔使啦，你預定一個區， 係 你選擇咗你邊度攞，然之後咧你就揾啲外賣平台直接送過去就可以。 喂，其實喺內地買都得啦。廣東燒味，廣東燒味啊嘛！ 唔知喺邊度嘛？我話唔使啦，你揾你個 location， 你去個定點喺邊度，然之後咧你就揾翻啲外賣平台幫你去直接落 order 送翻去你嗰個位。係啊，你照啱時間就做到啊！呢件事 其實可能大陸啲燒味仲好食咧，何必即係山長水遠帶翻去，又要挺而走險咧？即係你未必真係可以帶到過關啊嘛！咁同埋即係規矩都好似唔俾嘅，咁所以大家即係翻去回鄉祭祖嘅時候咧，呢啲都係考量之列。係 啊，大家一個新嘅方法。 係啊，希望大家都記住呢一樣嘢啦，咁樣。咁啊，頭先點解扯到咁遠咧？就係想講啲小紅書，就係話即係你翻到深圳，譬如頭先 PC 揾咗嗰啲植物。园区咁，佢都即刻好好揾到个照片俾我睇咧，我都话啊，都几多嘢睇，都几得意。除咗我哋透过本节目去讲咧，其实你睇小红书啊，或者打深圳呢两个字咧，你就会出咗好多网红嘅打卡热点啦，好多餐厅噶啦，咁你就会得到更加多，即系譬如喺内地消费一啲资讯啦，咁啊可以了解更多咯。咁啊，唔知去边度玩，做少少功课就 OK 噶啦，系啊。好，听只歌，转个头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海枯下，在群岛深处释放所有记忆，成长偏偏快活，若然告白而受挫，乘浪出发，有了风可以听不到暴躁，有了风可以缓缓的抹掉懊恼，我喜欢这路途，同伴仲一起漂泊在遥远岛岛，和谁和谁的闯荡，出走都是忘记痛哭，和谁和谁阳光照着汗水消耗，欠大脑这小子心满意足，下次若你有点自豪，和谁和谁的闯荡，奔跑荒野忘记痛哭，和谁和谁阳光之下冒险不畏缩，唱一下乐观地重唱这旅程，从不吞吐，我间中不过很需要被抱，我间中躲过无上的寂寞算数，我体恤这路途，同伴也不知不觉爱和我倾诉，和谁和谁的闯荡，出走都是忘记痛哭，和谁和谁阳光照着汗水消耗，欠大脑这小子心满意足，下次让你有点自豪，和谁和谁的闯荡，奔跑荒野忘记痛哭，和谁和谁阳光之下什么都接着，唱一下乐观地重唱这旅程，从不吞吐，和谁和谁的闯荡，出走都是忘记痛哭，和谁和谁阳光照着汗水消耗，欠大脑这小子心满意足，但要练到更好，未停下一步，和谁和谁的闯荡，奔跑荒野忘记痛哭，和谁和谁阳光之下冒险不畏缩，选择抱拥这旅程，无需知道，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翻嚟咧，即系原先 PC 系想讲啲人工智能嘢嘅，我就同 PC 讲，喂，人工智能咧太宽广啦，我哋短短嘅节目咧得仲有多五分零六分钟时间，未必讲得到噃，咁样不如我哋讲下呢一个萝卜快跑啊，就系内地方面啦，百度集团啦研发嘅呢个 autopilot 技术咧，即系自动驾驶技术啦。一开始咧，其实呢一个萝卜快跑咧 run 咗咧接近九个月一年啦。 嗯， 好多网民咧都唔睇好嘅，因为点解咧？喺个铁路网入边咧，究竟能唔能够完善到啦？个出事率高唔高啦？即系你强如一啲外国嘅公司都未必做得到啊？点不知咧？內地政府咧一路開呢啲試點啦，由一開始我冇記錯係武漢啦、成都啦，呢啲都係一啲重點城市嚟嘅，即係佢唔係開喺啲好邊皮嗰啲城市啦咁樣，即係唔係同你講緊啊？不如我哋唔好做比喻啦，我驚 downgrade 咗人哋個城市咁樣。咁但係即係總之佢開親嗰啲都係啲好重點嘅城市，仲連北京依家都做埋試點喎。我知道呢一个萝卜快跑， 我啱啱睇咗有超过十一个城市啦，包括北京啦、上海啦、广州、深圳、重庆、武汉、成都、长沙、合肥、阳泉同乌镇。 系啊，咁当然你话 廣州係咪成個城市都好普及，都係呢啲 autopilot 技術咧？就未必嘅，就應該係啲科技含量高啲嘅地方，譬如大學城啊嗰啲位咧，有機會就多啲呢啲車咯。咁我又問下 PC 先啦，你夠唔夠膽答咧？如果係 autopilot 自動駕駛，你夠唔夠膽啫？但係佢個鐵路網理論上係應用得到先，令到咧 run 咗一年，其實都冇乜事幹發生咯。 你問我，我而家未，首先我未試過啦，咁係確實有一啲擔 心嘅， 因為以我上次都喺國內坐過一啲出租車嘅情況咧，我都會諗，國內嘅駕駛習慣好似都仲有一啲 改善嘅 改善啦，咁所以突然間有架車轉線過嚟嘅時候，會唔會產生到危險呢？即係呢類型反而係我會覺得，依個風險能唔能夠處理到多啲？係啊， 係啊，咁啊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啦。不過見到個地方開放嘅地方做呢、這個叫試點越嚟越多， 同埋佢開放嗰啲全部都係啲大城市啦，同埋人口本身甚至交通本身都好密集。因為我啱同你啱講嗰個大城市咧，其實某程度都係一啲要用一啲叫做咩啊單商號管制嘅城市嚟嘅喎。 係啊，所以唔簡單㗎。如果溫得順嘅話咧，可以成個交通網絡系統啊賣俾一啲其他國家。咁呢一个咧就有机会咧系一件好轰动嘅事嚟噶，喺个国际之间，当咧美国嘅一啲品牌啊都未能够做到个 autopilot 咧 100% 冇失误啦，咁点样即系成日话唔系一架车做噶呢啲嘢， 系 你系成个交通网络去做噶， 系 即系成个智能交通网络咁去做嘅。乜嘢叫智能交通网络咧？就系啲交通灯咧系尽量可以顺灯一啲。咁成日话顺灯一啲，旧时香港咧就可以教噶嘛啲灯。咁但系依家用智能系统咧，或者用人工智能咧，佢就可以侦测到你。譬如咧呢排咧过时过节啦，花墟嗰一带咧就嗱香港冇噶， 系 但系一定可以用得到嘅一样嘢咧，就系嗰排花墟行花市啦，好塞车， 系 点样可以令到啲灯可以比较靠谱地一盏灯接住一盏灯可以连续过到三盏灯咧？嗱，你谂下嗰个位如果连续顺灯到三嘢，咁系咪好舒缓到嗰个交通啊？ 系， 系可以用到嘅。不过暂时香港都未有呢个人工智能嘅系统 apply， 即系应用得到落去呢一个交通网络嗰度。但我好期待呢一天嘅。当呢一天嚟临咧，香港咧个塞车情况咧大幅度改善。咁当然再配合三隧分流啦， 冇错， 咁就无敌啦，咁就无敌啦，我自己觉得。 但我见到而家讲紧个武汉啊，净系武汉一个地区嘅订单已经超过200万， 系啊，好夸张。 故事已结尾，但伤口仿似你预感。凌晨独自特别想你，然而寂寞是我跟你。I just want your love, I want it, I won't let go. Can you wake me up? 我想到这转变太快。Your love 却得到你给我那十戒，或者都始终要放弃，却担忧我仿佛被占领，尤其风景都似你，下定决心不泄气，让我失眠，让我纠缠，让我讲，别再拖延，别再想念，让你后悔，别到头来说你也想念过我。Even I kept what I pulled, I feel a little very less famous, seems to be pointless.要后悔，我该也要后悔吗？离不开你，却后悔珍惜过你。 湾区生活一小时， 所以嗱，即系呢啲关于盈利啊，有上市公司表现咧，我就唔再多提啦。我纯粹想抽咗呢一个自动驾驶器技术嘅呢个嘢，同大家去分享一下。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最近咧翻到去南山区咧，我就见到已经有一个服务点喺度啦。咁、但系咧都要留意咧，佢个服务时间。系啦，佢服务时间系朝头早九点到五点嘅啫，下昼。咁、所以咧，不妨翻国内嘅时候，尤其是去深圳，可以试下呢、這个。 系啊， 系啊， 试试佢啦。好啦，今个早上咧，同 PC 讲住咁多先啦。下集咧又揾啲新嘅资讯啦，吓关于湾区嘅，同我哋好好去倾谈一下啦。多谢我嘅好拍档啊 ，PC，thank you。 潜入了新世代，天已开，把七色鸟兽盛载，糊涂精灵都游出来，围着唱歌盼待，沿路有野笑风涛，一紧拍走。雪花气味，来来。 想。